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青年学生舞会，十号在建党纪念塔、凯旋门、平壤体育馆广场等首都各处舞会场和全国各地举行。